澳門街，咁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先生啦。咁樣咧，今日嘅題目咧係乜嘢咧？就一間先開股啊！咁喺節目嘅開頭咧，我哋梗係要多謝我哋贊助商先啦。咁啊，多謝創科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啊，跟住 VPPM 澳門六象攝影製作學會、讚記美食、鋪鐵 Yaris。咁啊，同埋浩天企業管理啊，咁啊，如果大家咧即係中小企啦，或者係任何嘅生意啊，遇到啲譬如法律上嘅問題啦，或者經營上嘅問題咧，都可以聯絡浩天企業管理咧嚟到去做個諮詢嘅。咁啊，佢哋都會提供好多法律嘅服務啦。咁啊，相關咧，大家喺 Facebook 啦，咁啊 search 翻啊浩天企業管理，咁或者喺澳門街入面咧都可以睇到噶啦。咁啊，另外啦，我哋呢個節目咧喺啲咩平台聽到咧？咁就有 Vega 先啦。咁啊，另外就 Open Sky Radio 啦、Our TV 啦、天台，咁啊，同埋當然我哋主台啦，www.mutcow321.com 啊。咁樣咧，就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咁啊，一如既往啦，咁啊，要介紹我哋嘅嘉賓先啦。咁啊，首先咧就係、是、有我哋澳門小甜甜之稱嘅邊位咧？ 咩小甜甜啊？ 澳門小甜甜。 哦，澳門冇小甜甜哦。 係啦，就係阿烏魚心博士，係咪啊？ 烏田心啊？ 係啊，中緊新機未啊？最近 中緊啦。 中緊。 冇辦法，呢排好窮咯。 好，咁啊，另外咧，仲有今日我哋嘅一位美女嘉賓啦，咁就 唔係美女啊， 佢第一次上嚟我哋嘅節目嘅啫， 全部都係美女嚟嘅， 包括司徒文俊係首屈一指嘅美女，係 啦， 咁啊嘉賓自己講下自己叫咩名啊？ 係啦，大家好，我叫 Anita， 係啦 ，Anita， 咁 Anita 咧就係同阿烏魚心博士咧， 你冇讀錯個名 啊？係啊，即係澳門小甜甜烏博士。咁咧今日上嚟咧，其實我哋咧集合兩大美女咧，就要延續翻我哋之前咧嘅一個題目啊！我哋之前咧就有同阿成俊哥啦，咁啊有同阿我哋另外嘅一個阿古月小姐啦，咁啊我哋嘅一個嘉賓啦，咁咧就講過呢個澳門剩女問題啊，咁樣咧。當陣時咧，其實我哋就探究一下啲咩愛情觀啊、Kelly Park 嗰啲嘢啦。咁跟住咧，哎，你唔好篤我支筆啊！咁跟住咧，嗱，我哋咧就會有第二集咧，都係探究一下呢樣嘢。咁啊，當然啦，咁啊，今日又揾啲唔同嘅女孩子嚟到去講一下啦。咁今日我哋嘅話題由邊度開始講好先咧？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咧係有啲咩話題呢？首先就係即係我哋會講下咧，澳門咧有一個電視節目咧，唔係即係有一個電視節目咧，我哋探討下佢喺澳門嘅可行性啊。咁因為咧嗰、那個電視節目咧，咁就喺國內咧就好受歡迎啊。咁啊，首先咧即係點解會有呢一集嘅聞訊咧？就係、是、其實就係講緊咧，咁啊逢係我即係譬如要去國內做嘢啊。咁啊，有時喺廣州啦，咁啊，有時喺珠海咧。咁夜晚咧冇嘢做咧，又窮啦，冇錢去夜總會玩咧。咁啊，通常偶喺酒店度睇電視。咁啊，除咗睇嗰啲咧賣嗰啲假 iPhone 啊，咩買手機送微波爐嗰啲廣告之外咧，咁啊不其然咧又嗰陣時經無米雪嘅介紹咧，就睇一啲節目啦。咁啊睇咗幾個嘅，咁越睇越多啊。咁有一個叫《非誠勿擾》啦，咁另外有一個咧就叫《我們約會吧》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咧，就叫百女挑一啦。咁啊，全部咧都係啲咩節目咧？就係講現代化嘅男女啊，即係大家上一個舞台上面咧，跟住係透過主持人啊、短片啊咁嘅形式咧，即係嚟到去認識一個人啦。然之後咧，再去最尾咧，咁啊，再睇下，即係譬如有幾多個女仔會係願意揀呢個男仔咧？咁啊，跟住最尾咧，如果譬如話，決定係真係同佢一齊啦，就俗稱叫牽手成功喎。咁呢啲節目咧，我開頭咧即係都發覺，可能係好少數嘅人睇啊。啊，咁點知原來唔係喎？咁我發覺咧，原來好多譬如翻賭場嘅朋友咧，可能放 break 啊，即係而家啲3G 技術勁啊嘛，咁啊攞手機啊、iPad 啊，甚至乎可能公司做下嘢悶都會上 YouTube 度睇啦，或者土豆啦。跟住另外咧，我發覺咧，原來好多同我一樣咧。即係夜晚你冇乜特別嘢做嘅人咧，不其然啊，即係都會開嚟睇嘅喎。咁我發覺，原來身邊好多人睇啊嘛，咁啊，決定啊，不如咁啦，我哋揾一集就商討下。其實呢類型嘅節目喺澳門啊，即係譬如而家澳門嘅電視台，我做咗個咁嘅節目， 有冇市場啊咧咁樣。咁所以今日揾兩個女孩子嚟啦。咁順便咧就同上次阿古月小姐唔同咧，就亦都係我又聽下呢啲女孩子嘅即係對愛情嘅嘢啦。咁啊，不如咁啊，嗱，首先咧，即係阿烏博士唔使講啦，烏博士就係教育工作者啦，咁就係一個大學嘅教師啦。咁啊 ，Anita 咧就係同我喺呢個賭場度識嘅。咁啊 ，Anita 咧就係都係從事博彩，咁係做我哋呢個三大場面之一嘅帳房。咁啊，同我咧，咁啊，因為我啊呢啲做公關嘅，咁啊嚇，成日都有時同帳房打交道啦。你做裝行啊？ 係啊， 我記錯咗，真係冇話太多女，真係太係喺你做裝行嘅咩？係 啊， 我真係記錯咗添，係啦、啊，咁然後都係做裝行喎。喂，咁啊，首先我哋講下個電視節目之前，不如講下兩位嘉賓對愛情嘅睇法啦。喂，即係阿烏博士先啦，你講下你而家感情狀況係點啊？ 好恐懼，好寂寞，我要咁樣講啊？ 唔係你講唔緊要。 我而家單身咯，係啦咁樣。 你算唔算剩女咧？ 應該而家算係㗎啦。 即係一把年紀。 都唔係一把年紀啫，都好後生㗎。 40多歲好正常啫。 邊有咁老啊？你唔好成日強調我老啦，好唔好？ 你講下你嘅愛情觀咯。 愛情觀啊，一句講曬啦，即係點樣講？因為之前經歷過啦，啲唔開心嘅嘢啦，咁而家自此之後個人會放開啲啦，即係唔會話咁執著咯。同埋以前我個即係可能唔識啦，細個嗰時即係男女方面咧，我就會處於好強勢嘅，即係乜都要自己壓住曬，好霸道咁樣咯。跟住自從即係慢慢失敗咗之後，即係慢慢諗翻自己係咪啲以前做啲唔好嘅地方啊，知己嘅，即係性格上有啲唔好嘅嘢，跟住慢慢去改變下自己性格咯。 其實咧，我哋嗰陣時咧，剩女嗰集都講過一樣嘢咧，話好多即係而家澳門啊，或者香港嘅男仔咧，好多即係我身邊有好多選擇咗咧，就係翻大陸咧。在國內認識女朋友，甚至乎在大陸結婚，就說呢，即國內的女仔就嗲工一流，跟住另外呢湯水就少不了，跟住另外呢就服侍周到，床上床下屋內屋外都配合周到，就即係令到話啲男仔好開心。喂，其實以你所知，其實一般都係澳門香港女仔咧，因為個文化嘅差異就係即個社會即係偏向係因為男女持平，所以即係細細個咧都會覺得，我有啲乜嘢，我唔會係男仔做到嘅，我做唔到，亦都唔話我點解要讓男仔啊，所以就會即係造成好多個都比較刁蠻任性啲啊。 係啊，我都自認係咁樣咯，因為本身自己屋企多自己一粒女咧，即係乜都惡曬咁樣咯。 獨女呢個問題係嘅，即係尤其是我發覺身邊好多。即係嗰啲獨仔獨女咧，冇兄弟姐妹咧，都係偏向咧係因為父母重啦，同埋佢冇一個對手同俾佢比較，咁於是咧都係比較自私同埋冇，即係會少啲令人感受嘅。咁啊，你講下你自己，你話你以前遭受呢個感情嘅波折之後啊，咁你係即係點啊？細細個14、15歲俾人呃啊？ 邊有啊？講到好似好細咁樣咁。 唔係你話啊嘛？你話你 我即係最近呢段感情啫，係啦， 你講詳細啲啊！ 哇，咁多個人私隱嘅要講㗎。哦，好啦，咁即係好相信對方嘅，咁我同對方咧，那個男人啊，咁都喺埋一齊10年咯。跟住， 哇！即係所有青春都付諸曬。 係啊，即係由大學嗰時認識嘅咁樣，即係大二嗰陣時得19歲啫，嗰陣時係咯，同人一齊啦。跟住都確認咗對方咁樣啦，即係因為太耐時間啦，即係已經當作佢係親人咁樣，即係好相信佢，即係完全係唔會話佢會呃我啊又成咁樣，唔會，因為佢喺我面前啦，同埋我屋企人咧、朋友度咧，都表現得好似對我好好咁樣咯。其實原來暗地裏係作反㗎。 點樣暗地裏作反咧？ 即係原來拍拖期間啊，跟住即係瞞住我可以同其他即係因為我哋咪住埋一齊啦，咁樣。有陣時佢送咗我翻屋企之後，跟住佢又翻工，跟住放咗工之後約其他啲女仔啊，咪即係一腳踏幾船咁樣咯。 其實我覺得即係感情咧，尤其話即係經歷咗譬如十年八年咁耐咧，你話當初點愛都最多你話純係愛，咪最多維持一年兩年。你過咗第三四年咧，已經係即係係愛情嗰個愛已經係變咗咧，就係會又係有感情嘅元素啊。咁其實你嗱你即係佢係咪同你住埋一齊？你唔可以成日睇住佢咧？其實呢個唔係一個理由啊。反而其次咧。即係男人出去玩有好多種啊，有啲可能係出去嗱純粹譬如我落夜總會，或者係你講俗啲啦，我叫街又去蒲，咁啊或者我去 disco 咁樣咯，咁有咁玩真係玩咧，玩完就算啦，佢唔會咧係有瓜葛嘅。你啱所指嗰種係即係直情係 有瓜葛， 即係會有後續噶啦。 係啊，即係打電話嚟騷擾啊，那個女人咁樣都會有。 咁去到有文章咧，佢呢啲就直情唔係出軌喎，呢、這個係直情叫移情別戀喎。咁其實會唔會同你開頭講話咩刁蠻任性係有關咧？ 或者啩，佢就話我太強勢喎，咁樣咯。 啊，其實強勢嘅女仔咧，我身邊識得好多，但係問題咧就係、是。有冇一個人係肯去即係真係去長時間嚟到去容忍或者係當佢公主咁錫咯？ 我覺得你話容忍咧，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候如果你覺得接受唔到嘅，你可以同對方講，你唔可以話死忍咯，因為你唔講嘅話，人哋唔知道你嘅感受。 有冇同你講過啊？ 冇啊。 咁但係我唔係好明呢樣嘢，我真係唔好明啊嗱。譬如佢喺你面前好似對你好好啦，喺、 啊、 你屋企人好似對你好好啦。咁、 啊、 但係其實佢如果係咁，點解做人要做咁假咧？但係你又有嘢唔高興。 虛假咯，即係連佢身邊啊，佢啲朋友啊、同事啊。 嗱，因為以我所知咧，首先我咁講啦，阿 Will 博士咧，其實屋企咧係小康之家啦，但係未至於係即係極度富有到咧，係我需要咧，我去藉住我同你嘅感情嚟到去欺騙你嘅家產，你認唔認同先？ 我唔知而家樓市咁高。 唔係，即係我唔覺得。如果你話咧，純粹一個男人咧，為咗因為你有兩三層樓咧，就要我就要欺騙你感情嚟欺騙你嘅兩三層樓，我覺得真係太低裝咯。嗱，或者我唔會咁啦，嚇、啊、咁但係即係你覺得佢係為咗你屋企同埋你自己兩三層樓，所以一直呢十年八年忍辱負重喺度扮對你好好啊？ 其實之前讀書嗰時真係對我好嘅，確實呢樣，但係可能佢我哋一齊考到碩士嘅，咁佢又冇讀，佢翻嚟澳門去做嘢。 唔係，佢係咪為咗錢先同你一齊先？你覺得？ 唔會啊，之前讀書嗰時都唔會啊。 啊。 係咯。 咁因為頭先你話又唔知道樓市點啊嘛，你好似 你頭先講到 言語之間你暗示到佢係啊嘛。 你講到錢嘅問題，我 咁嗱，咁佢又唔係為咗錢，咁佢點解要扮對你？扮對你可以咩好處先？你做任何嘢咧，即係我哋讀心理學嘅都會有啊。你有成因，即係例如個 B B 仔喊咧，要食嘢，咁你都有樣嘢就係、是、有成因，跟住有動機，有動機，跟住再有行動咯。咁佢點解要對你好，而係點解要扮出嚟？點解要扮先？佢扮俾邊個睇，同埋有咩好處先？ 扮俾我睇咯。 有好處咧？ 好處啊！其實可能佢唔想我知啩。 唔想你知乜嘢？ 知道佢啲衰嘢咯。 咁如果一個人唔想你知道佢啲衰嘢，好簡單啫嘛。我同佢分手，跟住我中意出去點玩都得。 但問題佢又唔同我分手呢架嘢先。係 咯，咁但係佢又唔係貪你錢，佢又唔同你分手，點解咧？ 我都唔明佢諗乜，可能我喺心目中我比較後備啩。 唔係，其實咁樣咁你都好犀利啊！即係做咗十年後備嗱，即係我咁樣講，冇其實你一直以嚟你都係一個比較自我嘅人，你冇乜去真係攞個心腸去了解過佢啦嘅諗法咧，包括一個人不知不覺變咗，你係咪察覺唔到咧？ 咁又唔會嘅，因為其實本身佢翻嗰啲時間好奇怪，即係唔 係 即係點樣講？即係見面嘅時候一日。就算佢接我放工，只不過佢車我翻屋企啊，或得十五分鐘啊，即最多咪半個鐘，即一日唔會超過兩個鐘。 我一陣再，一陣我再同你分享一下啲。 係咧，好啊。 嗱喺呢度咧，咁啊，另外啦，咁啊，如果我哋再咁講落去咧，咁啊 ，Anita 咧上嚟就係做陪草姑娘。 唔緊要。 咁所以咧， 我係一個好好嘅聆聽者。 係，我呢個我好清楚，我成日好多唔開心都要同 Anita 講嘅。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要一反 Anita 傳統啦。喂 ，Anita， 喺你嘅即係咁大個女兒嚟啦，不如分享一下你嘅戀愛經歷啊。你覺得點乜即係問一下你嘅戀愛觀，你嘅戀愛觀係乜嘢？ 戀愛觀啊， 以前細個就會希望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人或者自己愛的人，但現在反而想找一個是他愛，即是他愛我多過我愛他的人。 是，這個是我一直的宗旨。 其實 我問一問，什麼叫愛呢？ 愛啊， 嗯， 包容啦，接納啦，還有我覺得即是要，就算即是每一個人都有缺點的，但是他可以即是將他的缺點去即是即是當他是優點咁睇咯。 缺點當優點。 係啊。 有冇啲例如咧？ 即係例如即係成日遲到嘅。 係。 係啦，你即係你你女朋友或者成日遲到啦，但係你可以點講咧？即係已經即係成為咗一個習慣啊嘛，咁你就可以。即係譬如即係提前啲咯，即係譬如本身係半個鐘頭要到嘅，你就提前十五分鐘。 咁呢個係你包容我，而唔係佢包容你嘅咯，去到。 佢嗯。 係咪啊？ 咁你愛一個人，你就要遷就一個人嘅咯。 咁其實嗱，如果你咁樣講，即係你想揾一個咧，就係佢會包容你多啲，佢會遷就你缺點，佢付出。於你多於你付出於佢嘅人啦，咁你幾多歲開始有呢種感覺啊？即係呢種 而家 咁啊咁你點解咧？係咪當中經歷咗啲嘢咧？ 係啊係啊， 我分享一下。 因為之前嗰兩段嘅 感情 係啦，感情都係自己揾自己中意嘅咁樣， 結果 但係結果就係失敗咗。 分享一下第一段幾時之前啊？ 第一段係十七歲。 十七歲。 係啦。 哇！我都未拍拖，十七歲。 係啊。 你咁早熟嘅原來。不過而家你仲早熟，十歲拍拖。 十三歲做。 啊係啊，十七歲即係讀書識嘅。 十二歲做媽媽啦，有啲。 係嗎？ 阿姑博士嘅例子。咁啊第咁啊十七歲時候，係咪讀書識啊？ 唔係，係上網識嘅。 哇！當陣時係咪玩 ICQ？ 唔係金魚缸。 咩叫金魚缸 啊？係一個聊天室咁樣。 咩嚟㗎？ 我真係唔知道。我金魚缸，我哋以為係水坑尾小船，係咯，水坑尾小船就叫金魚缸啊嘛。呢係地道澳門術語啊。咁因為我哋嗰個年代係 ICQ 啊嘛。 嗯。 不過算啦，亦都暴露咗我哋又再早啲啦。 唉，唔好講。 烏博士係玩 DOS 㗎嘛？ 咩嚟㗎？我唔知喎。咩嚟㗎？ 玩 DOS 係嘛？咁識咗第一個男朋友，咁拍拖幾耐？ 拍了五年。 五年？ 嗯。 哇，五年喎。 是啊。 那跟住呢？ 跟住你說最尾都散了咯。 是啊，為什麼會 是啊，為 什麼？五年，你認不認同剛才我說過，愛最多只可以維繫一兩年而已。 嗯。 那你去到，你開頭愛啦，激情啦，維繫了多久啊，那個熱血。 連電影。 之後呢？之後那段日子怎麼過？ 是有散過的。 哇，即是散完又合回。 是啦，是啦，是啦。 咁 散完又 即係個愛一完咗就散啦。 愛完咗，點講咧？唔係因為因為中間咧，佢即係俾我感覺佢已經變咗咯。 你覺得佢點變化？ 開始中意出去玩啦。 佢中意出去玩， 嗯， 即係佢同你一齊嘅時候，佢冇出去玩嘅。 之前唔會咯，因為佢比較好肥噶嘛，佢超肥。 是 即是差不多有兩個你咁滯。 斯洛文俊都好肥，超肥，五百幾磅。喂，咁 千幾磅。 先講下呢個超肥嘅人啦，嗱，你知佢出去玩，佢你點為之出去玩？ 開始中意唱 K 啊嗰啲咯。 即係嗱，但係你澳門你話去下 New Way 嗰啲都唔會係啲咩場所嚟㗎。 但係佢唔係話去 New Way 嗰啲咯，即係中意約埋，即係好多女仔打俾佢嘅開始。 係，即係簡單講出去蒲啦。咁佢出去蒲，咁即係又落D啊，又去唱 K 啊。咁嗰段時間你都冇嘅，即係你都係等佢翻。 我一直都冇，係啊，因為我唔中意啲咁嘅生活。 即係你自己就冇去夜場嘅。 冇啊。 咁又結果佢維持咗去夜場玩，維持咗幾耐？ 都有半年。 咁你嗰半年係點咧？一直飲。 因為我係後尾先知嘅。好後尾嗰時 先。咁嗰段時間佢都會，譬如佢去玩嘅時候，你會知道咗佢玩係點樣？ 即係佢會開始即係攞我同其他人比較咯。 喺你面前。 係啦。即係話你睇下嗰個女仔即係係咯。 咩化妝幾靚啊？ 即係喺街行過嘅時候， 係啦係啦係啦， 哇！你及下嗰條女，哇！睇啲化妝幾靚，哇！睇 佢 幾 長， 佢以前冇乜朋友啊嘛，佢突然之間好似係咯，好多店話好多女仔咁咯。 哦，係 啊， 我成日行街我都同身邊啲人，哇！睇下嗰條女得唔得？ 係咯， 男女我都係咁。 佢以前唔會咁噶喎，佢以前佢話化妝啫，落咗妝嚇死你啊！ 你講漏咗一半啊！我成日都會講啊，喂！你睇下嗰條仔，哇！你係咩啊？即係咩啊？幾大隻？是不是除了女都是仔的、嗯啊、那我在這裡我問一下你 Anita 你覺得、什麼是維繫一段感情的要素 遷就 遷就的意思是其中一個遷就第二個 接納 即是遷就和包容是 是 也是那、澳門小甜甜博士呢你認為這個維繫一段感情要素是什麼 包容啦和維持一種關心對方啦溝通啦、有時給他一些驚喜咯 例如呢 例如啊即譬如有時他又不記得了生日的時候突然之間他粗粗下來買個生日蛋糕塞入廁所裡真 的很驚喜 哇！你知唔知最驚喜係咩啊？最驚喜就係佢屙緊啤啤嘅時候， 係啊！ 哦，咁先正啊嘛！你有冇試過啊？ 冇喎，咁就 係你第一定要同我 跟住買有陣時買啲特別嘅嘢送俾佢咯。 例如咧？ 譬如有陣時佢都好濕暈嘅，譬如有個袋有陣時爛咗，我會買個袋俾佢咯，即係佢唔知道情況，但或者係突然之間我覺得，咦，我同個 friend 去食下午茶，咦，好食喎，嚿蛋糕，跟住咧就拎到佢公司門口咯，跟住因為佢唔會來公司噶嘛， 即係不停嘅關心，不停嘅愛護， 跟住咧叫跟住嗰個阿姨咧，咁就拎上去俾佢，嗰時佢會好開心喎。 咁你以前對十年嘅男朋友不停關心，不停嘅愛護？ 會噶。 咁佢去到你話佢作反啊嘅時候，一作你就知定係作咗一段時間你先知啊？ 我其實都係好相信佢，我係唔會諗過佢會咁樣對我咯。 嗯。 係啊。 咁啊，維持感情嘅元素咧，其實係乜嘢咧？消防民眾嘅睇法係兩個字：溝通咯、 啊。即係同我一樣啊。 你嗰啲唔係。 我有講溝通㗎。 有啊。 你嗰啲咧係盲目的愛護啊嘛，同信任啊嘛。 啊，係啊！ 你同佢溝通，但係， 但男人好少會，即係佢唔開心，好少會講俾個女人聽。 唔係咁無所不談，我覺得，即係你了解到佢嘅只係佢嘅一面咯，你了解唔曬佢全部咯。 嗯。 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 即係尤其是即係譬如如果我咁樣講啦，如果溝通做得好咧，一個男人咧，佢出軌之前咧，可能會講。喂，其實呢喂，我最近有個 friend 咧，哇，佢出面咧識咗條女喎，佢點啊乜咯？即係你明啊？嗰啲咧，其實我最近有個 friend 咧，嗰啲其實係佢自己。 自己咯，係啊。 跟住咧，當你發覺一個人，你話嗱，因為你都話佢好假啦，佢又喺啲屋企人同埋你面前扮到對你好好啦，你成日覺得佢扮咧，其實你已經覺得呢個係好虛偽嘅。換言之咧，佢唔會同你 share 個心裏面嘅諗法，佢連一啲咧。可能會露出端倪嘅，佢都唔會講啊。 佢可以假到嚇死人嗰只咯。 咁咪係咯，咁你知唔知點解會一個人去到咁假呢？就是、因為佢覺得傾唔到偈啊嘛，所以咪假咯。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樣，我對啲客假唔假，梗係假啦；對啲老細假唔假，梗係假啦。我梗係唔會真啦，因為冇辦法啊。你係對住咩人用咩面孔啊嘛。 嗯。 咁如果一個人，即係我覺得咧，如果尤其是時間咁長啦。已經不可以只是當他是單純是以另一半或者是老公或者男朋友的身份咯，可能某程度上就是你要是同時間是他可能是他一個很好的朋友，亦都可以是他一個兄弟或者姊妹，是一個家人，但是呢在需要的時候你可以給他愛的感覺給他咯。如果你只是單方面就是那 他就已經是只是用死這一面來對著你了。唔係你我講咩？ 我明啊。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個唔係失敗，呢個係因了解而導致嘅結果。因為去到最尾已經係佢發覺傾唔到偈，佢要作反嘅，佢出去揾一個傾到偈啊嘛。跟住佢咪會，但係去到呢個地步，已經係覆水難收啊！即係唔係可以坐得低傾一掂嘅情況。呢、這個先才是那個問題咯，我覺得。 係啊，所以嚟分開嘅時候，佢會講好多好無謂嘅藉口咯。 不過咧，有時咧，男人咧，你話佢假咧，其實我覺得假，與其話假咧，可能有時咧就欠缺咗啲風度咯。即係咧，呢個世界有兩種男人，第一種咧就係、是、佢又食又拎嘅；第二種咧就係、是、佢食完之後咧，佢擺低錢，唔好多或者可能好少，但係咧之後咧佢就隻字不提。亦都唔會講自己啊！我擺低個錢啊，我都有擺低錢咯、啊。你即係唔會咁樣咯、 嗯。 就係、是、叫做話有翻個基本嘅風度咯。但係有好多男人都冇噶嘛。咁、 嗯、 所以其實會唔會中途其實你其實會唔會係佢不停佢變咗你冇留意到？ 或者咯，因為少見面咯。 你每日除嗱，你話少見面啦，有冇譬如就算平時都會抽翻啲時間同佢send下短信啊？ 有噶。 傾下偈啊嘛。 有噶。又唔係話即係知道佢做嘢咧，你知佢個職業幾特殊噶啦，咁樣唔可以成日揾佢。 係咯，佢做我底啊嘛。 係啊。 咁你呢十年嚟嘅感情其實係與日俱增定係去到已經係冇乜所謂嘅感覺？ 其實我日日都保持好開心，即係嗰段感情咁樣噶。咁後屘佢要變嘅時候，我冇辦法啦。咁挽留過都挽留唔到，咪算咯。嗯，呢個係最好嘅結果。 嗯，放手嘅事都係一種愛。 係啦。 咁啊係 ，Anita。 嗯。 想問一下你啦，咁你一陣先再講你第二段感情啦。咁你第一段嘅時候，你放手你點同佢放手？ 其實佢嗰時已經放，即係我話放手嘅，跟住佢話啊放手啊，好啊好啊好啊，其實佢已經等咗好耐啦。 哇！ 咁衰啊！ 係啊。 係啊，我嗰啲都係咁噶。 切精啊！ 即係佢唔肯定唔會講喎，但係即係佢唔想自己做衰男人啊嘛，要你開口咯。 嗯。 係啦。 我忽然有衝動。 你都係咁噶嗬？ 我想開個 course。跟住咧，招攬一啲咧，28歲或以上嘅女孩子們，跟住教佢哋點樣溝仔。 嗯， 係，從各方面點樣去釣一個男人翻嚟。 哦， 玩翻啲衰男人。 忽然，唔係玩翻，唔好用呢個心態啊！啲感情路上大家都係演員啫。啊逢場作戲咁啊哇係有啲沉重心情，因為聽到兩位咁淒厲嘅往事，搞到我都有啲唔高興啊，因為我都係一個經常經歷感情創傷溝唔到女嘅可憐蟲所以一講呢啲題目嘅時候 咁樣又開班 無數氣憤。我溝女唔得啫，唔對我溝仔唔得噶嘛，我講講先，所以咧，我哋做好沉重決定就下節翻嚟啦。